花椒，凉凉一吃过，咿呀呀无味。浪荡飘一飘，浪荡飘一飘，飘飘飘得飘飘又得飘飘飘一飘。 左手锣，右手鼓，手拿着锣鼓来唱歌。别的歌儿我也不会唱，但会唱个黄秧歌。 江上了扁担，我要到荆州酿了青来花儿，吱个吱个啦啦啦啦啵，哎哎哎哎呦，我要到荆州。一根扁担乱了溜地溜呀，扁担我要到荆州酿了青来花儿，吱个吱个啦啦啦啦啵，哎哎哎哎呦，我要到荆州。一根扁担转了溜地溜呀，转了乱溜，转了乱溜溜呀，上了扁担我要到荆州， 我要到荆州， 扬着青儿， 扬着青儿， 吱个吱个 吱个吱个啦， 嘿嘿嘿呦，我要到荆州， 我要到荆州， 扬着青儿， 扬着青儿， 吱个吱个 吱个吱个啦， 嘿嘿嘿呦，我要到荆州。 来风 恩哎哟， 樱桃小口恩哎哎哟，一点点那么恩哎哎哟。 三月里来桃花开， 我和妹妹成恩爱。想起了妹妹泪涟涟， 八月中秋月正圆，想起了妹妹泪涟

山的少年壮如山。山的少年壮如山， 高山尽见翠 岚。姑娘和那少年永不分呀，一起唱为壮， 心山壮。 雪地有冰晶， 星空在，夜坐塞上时的家神如儿星同在。 Thank you. 唱，品华夏神韵。北京音乐广播古典有限频道，调频98.6兆赫，每天一点，13点，华夏神韵。 接下来请欣赏一组新疆风格的音乐，曲目有《我的热瓦普》、《半个月亮爬上来》、《阿瓦日孤里》、《我今天好快活》、《我心中的歌》、《在银色的月光下》、《冬不拉之歌》、《美丽的和田》、《阿拉木汗》、《热闹的巴扎》、《朋友请你来》。 Thank you. Thank you. 下了绿色的衣装，轻轻地盖在那荒原上，割断了塞外的荒凉岁月，迎来了绿色的明媚春光。我们捧起了晶莹的汗水，深情地洒在那戈壁上，融化了千年的不毛之 的华夏神韵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古典有限频道下面的精彩节目。